轻声低语在耳边，有一些温暖在我心间，伴随我想你的今天，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亲密。 首温暖，在这样马上冬天到来的时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从心底散发出来的这种热量。那现在今天是立冬了，在这里再祝大家一声立冬快乐哈！我总觉得大家在北方，我们好像总是各种时节都要吃饺子，冬至要吃饺子，立冬也要吃饺子，总有各种理由去吃我们喜欢的这种食物。不管怎么说，也祝大家开心吧。最后一首歌来自梁博，给我一点温度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他当时在发行自己的专辑《迷藏》当中去收录一首歌。我们就明天再见了，各位。